年初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十度左右。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恭喜发财，一台祝你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刘莲，祝大家好像兔仔一样咁活泼，身体健康。而我自己呢，就希望自己不要咁老土，撇除俗套，试多啲新嘢，咁个人啊先 keep 住 young 噶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转身，祝你动日出套，新一年套戏入嚟。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华文作品辽阔深远，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通通都是文学。 文学其实是一种可以改变人心的力量。大家好，我是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访问杰出华文作者，见证文学穿越古今的力量。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连色情歌他说他的婚礼就不会唱了，现在唱给你听。 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落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再勾起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我到你又想起了你。 题材是有啲惨嘅，不过 Sugar 话自己虽然不再是在呢一种纠结于情感当中的阶段，但系成首歌之中是有希望，鼓励未找到对的人要向前看。作曲监制刘奕星，填词杨希，编曲黄少明。 还有那些可以留起。 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连仙雅他不是你。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医师有湿疹，唔戒口得唔得啊？ 如果饮食唔系好健康咧，久而久之咧，身体咧就系储存咗好多毒素，咁所以就表现咗喺皮肤上面。 医师鼻敏感发作啊，可以点啊？ 你可以咧系用热嘅湿毛巾咧冚住个鼻啊，甚至咧敷住你嘅颈后边嗰个大椎穴。 中医眼中的13个都市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善道会小心肝计划怎样去帮助一班可能感染丙型肝炎的朋友， 怎样可以令到一些丙型肝炎感染者可以快点接受到即是跟进和治疗，这样 那变了他们将来有这个肝癌啊和肝硬化这些我们叫不能扭转的后遗症都可以我们叫拎走了。 想了解更多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一、二、三、四， 你喺度数咩啊？ 我喺度咧背紧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嘅四个使用步骤啊！ 四个步骤就可以用 AED 救到人？ 想知道到底系边四个步骤，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就会知道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AED 知多啲，救人真系好 easy。 其实创业就不难的， 食心 但系创业五年之后就喺度咧，就好难噶啦。做到上市咧更加难。 所以其实任何嘢嘅发现都可能系有咁啱得咁巧啊，可能唔系真系咁 elegant。 一般我哋话经济或者投资，大家都唔会去相信系应该鼓吹一个情绪化嘅决定。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心面。 非常之开心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月22日，亦都系兔年啊！今年嘅年初一大年初一就预借我哋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咁咧喺我面前有两个着得非常光鲜嘅衣着，一个系詹益光老师、啊， 大家好。 咁另一个系陈泽铭， 大家好。 咁啊，大家去讲少少新年说话吓，好快吓。 好啊， 我系文杰华啦，咁啊，祝福大家新春大吉，新年进步，万事如意，一定要身体健康。 我都是啦，陳澤銘，咁我都舊年大家都覺得呢幾年其實都覺得都唔係太順利啊，香港整體都係，咁我希望大家今年兔年都順順利利啦，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唉，我係詹益光啊，喺大年初一咧做呢個題目咧，好有趣啊！不過喺度咧都希望大家喺兔年咧就兔屬文雅啊，如果咧係嗰啲活躍人士啊，兔屬風流。风流而又倜傥啊，好好地过兔年啦！ 啊，你个祝福真系好特别、啊，系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都有啲特别嘅。咁你知道新年咧就成日都讲发新年财噶啦。咁啊有多，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候嘅传统就系闩埋铺头门就打麻雀咁样样啦，或者赌两手。咁咧呢个都系一个小赌嘅，即系所谓益戚嘅情谊啊吓。咁但系咧同钱有关咧，今日嘅题目就系讲到呢一个系听众嘅点题啦。佢就话贪从几时变成污咧？嗱，听呢个题目好特别嘅，因为贪污等系一齐讲嘅。 嗯， 咁好似觉得咧贪咧就系一个好似人性嚟嘅啦吓。咁佢系咪变成污，系定有啲条件嘅？咁啊，大家点样去理解嗱？首先同唔同意咧？贪呢样嘢咧，都系一个本能性嘅即系态度啦。 是因为人呢就我哋都系一种生物啊，我哋喺成长嘅时候呢、作为一种生物呢，佢一定系要寻找自身嗰个生命维系生命所需㗎嘛。咁、就呢个呢就培养咗我哋有一种贪嘅心嘅。如果你嗰个贪呢，即系如果你有维生嘅呢，这个系正常嘅，不能算贪，这个叫奋斗努力。啊、但系如果你超过你所需要嘅呢，其实就变成贪啦，但系贪咧系咪马上就变成污咧？都未必噶，系咪啊，陈兄？ 我就即病少少啦，咁我都同意阿詹兄讲嘅，即系人性咧，我哋有所谓profit maximization 啦，即系人咧系将呢个利益最大化嘅，咁啊，不论系呢个个人层面啦。金錢層面啦、啊、財富層面都係嘅，越多越好嘅。咁、呢個真係人性嚟嘅，呢、個即係所有生物都有呢啲咁嘅傾向噶啦。咁但係用政府個角度睇咧，咁我幾時有一個政策啊？呢樣嘢咧，我要某一種行為，我要禁止，我要改變某一啲市民嘅行為。咁貪冇理由㗎，係咪貪係好正常啫？我唔需要改變嘅。但去到邊一個位，作為一個從政者啊，我要將呢個行為改變啦。要立法禁止添嘅，嗱呢个就系贪与污嗰个分别啦。 系 咁政府会点睇咧？一般啦吓，佢会点睇咧？就系当有一个人佢占据咗社会一个地位，佢有个特别嘅权力嘅，佢有呢，而佢喺呢占用呢个权力、行使呢个权力嘅时候咧，不正当，令到佢獲益嘅，嗱、呢、這個就有問題咯。點解啊？因為佢影響咗法治嘅，佢影響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個原則嘅。本來咧，大家都正常去排隊嘅， 因為負責去管理排隊的人因為個人利益呢就比 A 先行或者比 B 行後一點，這個這樣行為呢就影響了整體社會的利益的。從這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咦，這樣就不行了。你純粹是貪心沒問題，想賺多些錢沒問題，但是因為你利用你的職位職權而不正當地得到利益，這樣呢就要用法律去禁止啦。所以咧，对我嚟讲咧，就系虽然今日连春都讲啲咁闷嘅嘢， 唔系闷。 由贪变污，对我嚟讲咧，就系咁嘅过程。 咁啊，陈泽铭系一个非常之尽责嘅律师工会嘅主席，佢咧系每一分钟咧都好希望能够令市民正确认识啊法律嘅点解有咁嘅需要。咁我先踢你头先用嗰个字非常之好，就系、是、作为一个物种啦吓，咁又或者一个有机体啦。咁佢係會擴大能夠有利於佢生存嘅利益嘅，咁咧呢個有時有實際嘅需要，話為咗延續擴張佢嘅物種，但係亦都有一啲咧未必係必須嘅。嗱，譬如喺香港，你知唔知江好清楚啦？我哋充滿美食咁先算啦，咁我哋咧食起上嚟咧都已經過度嘅。咁所謂貪婪嘅意思就係、是、哇咁好啊，再整多碟嚟，或者一定要嚟呢一個私房菜，即係所以過度咧個貪嘅意思就係話你唔一定需要咁多，但係有時貪到連你自己咧都辛苦嘅，咁但係呢個慾望又好無窮嘅，咁嗱頭先如果我又由貪去到污咧，一定就係話牽涉到公眾嘅利益，即係如果你私人咁樣。咁啊，最多個老婆咪話你幾句咯，你唔好再食咁多呢類咁嘅冇益嘅食物， 或者食自助餐食得太多， 太多係冇錯。咁啊，但係咧，我有個問題就係、是、話，如果去到污咧，就好似頭先陳澤銘開咗嗰道門咁講啦嚇，就係、是、你有啲有權位嘅人，佢係咪因為貪圖人哋俾你一啲個人嘅利益，你係利用公共嘅資源作不平均嘅分配？或者咧，甚至係我哋一間越舉越多例子啦，甚至據為己有嚇。咁呢一啲先至慢慢去到所謂貪官污吏啊呢一個字啊嘛嚇。污吏嘅意思就係咁啊嘛。咁啊，好似咧，我唔知係咪中國歷史特別多啦，即係好多例子。如果你睇資料咧，都係講中國嘅，即係中間有幾個社會原因咧。是鼓勵了這些貪污的情況，無論是教育的原因、文化原因，甚至那個所謂官僚的設計，就我看親真的覺得是中國的、即例子是 相當多。難怪難怪的、教授你可能因為我們自己是中國人嘛，所以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口耳相傳的各種的意見呢都是比較熟的，所以咧，我哋好容易开口闭口咧。其实有阵时我哋亦都系啊，即系等于我哋对事情一样。你对同事、对朋友、对家人咧，你越接近嗰个圈子咧，你系越熟。所以你好多例子喺嗰度嚟，好又好，唔好又系一样。但系呢个题目咧，我觉得咧，有个意义嘅。佢贪从何事变成污啊嘛？你贪。我哋頭先阿陳兄都提到，人性就係由貪念呢樣嘢嘅啦，利益最大化啫。但係污咧就唔係嘅咯，係有啲嘅人咧，從將你個污字啊，佢唔用污嘅，貪污咧，佢係貪嗱傳統啦。阿文教授，你對傳統好熟啦，有貪墨墨水個墨，我啲食墨魚面你又唔好貪墨啦嚇，食到成排牙都黑曬。咁而家佢貪墨咧，即係話你個人黑咗。仲有一個字眼咧，就叫做貪腐，腐化。我哋喺台灣咧，嗰啲報刊成日都睇到啊，貪腐佢唔，你貪污貪墨都唔夠貪腐，呢三個詞語有少少分別。但係我哋要把個焦點咧，睇下係咪都可以咧，分少少時間擺喺個從何事 變成 係啦，喺咩時候嗱？我嘅睇法咧，就有在公同埋在私不同嘅呢個時咧。不是絕對是那個 timing 的問題，時間的問題，是在某一時刻、某一時分、某一時機，你就貪就變成污了。 你是講一個機會， 我想就這個題目講這個題目，因為如果我純講貪污呢，就廉政公署的網頁呢，各位朋友隨便去看了，好多貪污教育材料啊，咁呢個所以香港人呢普遍呢大家都明白嘅。咁如果你去到印尼啊，唔好讲印尼啊，你翻到内地，哎呀唔好讲内地，总之你去到一啲仍然咧有贪污嘅地方咧， 你問佢嘅時候咧，佢對貪污理念絕對比唔上陳興，唔使講啦，比唔上我添。啊，我啲係我啲普通人啦，係咪啊？陳興係法律界啊嘛，咁佢梗係專家啦。啊，咁事實上咧就係好多人呢個理念都冇嘅。咁在佢嚟講，係咪有個係啦？佢係咪有個時空點或者一個時機，令到佢由貪咧變成貪污、貪墨、貪腐咧？咁係咪 啊？阿詹兄講咗一個即係令到我好多啟發啊！我記得早一兩年咧，有一兩單香港嘅案件啊，即係我睇到都哎呀，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去反應。咁有一個內地嘅朋友啦，嚟到香港，咁啊需要一啲政府嘅服務，咁佢就我唔記得邊個部門啦，咁佢一個政府部門度嗱攞得一啲獲得一啲服務，譬如運輸署咁先算啦嚇，佢攞牌照，咁佢攞牌照嘅時候咧就醒少少喎。即係我，哎呀，我俾$200你飲茶咁，跟住嗰個香港嘅公務員，當然係好計覺得呢啲好唔得嘅行為啦，即係好著意呢啲嘢嘅。咁佢終於去報咗警嘅。咁結果嗰位內地嘅朋友咧，苦儒嚟嘅應該係就被起訴，咁就定咗罪添嘅。咁呢、這個即係我有少少頭先詹兄講嗰樣嘢啦。其實可能嗰個內地朋友喺一個文化上啦、傳統上啦、個習慣上咧，佢覺得係一個善意添嘅，甚至哎呀你幫咗我，哎呀我俾翻啲錢你飲茶啦。咁但係佢唔知道香港特別係香港啦，嗰、那個反貪嘅條例非常之嚴格嘅，尤其是喺公務員上面。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啊，即係佢用嗰、那個行賄人啦，我叫佢做嗰位苦儒內地嘅行賄人啦，喺法律上嘅定義。但係其實佢係咪真係咁壞心腸咧？喺呢一個例子就未必係嘅。咁、但係咧，即係香港係頭先我講咗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嚴格啊關於反貪法例嘅一個地方嚟。 頭先阿陳興呢個例子咧，就嗰、那個嗰位 lady 咧，即係嗰位女士咧，佢就行賄啫。啊，如果嗰個官員咧，嗰、那個官員咧。佢收咗落去咧，佢就貪污啦。佢就此時此刻就變成又貪變污啦。 即係有好多講法都話賄賂係需要雙方嘅，就係話行賄者同埋受賄者。但係如果嗰件事唔係咁樣嘅，就話佢已經咧就從合法合途徑嘅手續咧就做完噶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市民咧佢就好感激，咁於是封封利是俾你。咁當唔當係貪，當唔當賄賂咧？ 阿文傑話：好好啊，呢、這個問題，真係個時間性係好關鍵嘅，即係你去獲得你嘅行為之前，獲得你嘅服務之前，去俾錢嚇，定係行賄啦嚇，我叫做，定一話係已經獲得咗，你再 獎賞咧，係啦，你覺得？ 咁兩樣嘢係極大嘅分別嘅，起碼喺個行賄人嗰個角度去睇，因為好睇你個行為嘅目的係咩，你個犯罪意圖有冇喺嗰度？即係如果我係用一個金錢利誘對方提供一個不正當嘅服務俾我咧，呢個絕對係有問題啦。但如果之後咧，可能佢可以脫罪都唔奇嘅。但係調翻轉，頭先阿詹兄都講啦。受賄嗰個就大件事啦！你邊一個時刻咧，香港嚟講咧，係公務員嘅話咧，都唔得嘅，事先事後都係唔得嘅。除非你係適當地向老闆講嘅啫。咁但係香港嘅公務員就好嚴格噶啦，事先事後都係唔可以收錢嘅。 其實呢種教育都好清晰，可自從特別係 ICAC 成立之後啦。咁我諗咧，內地亦都曾經係向香港嘅所謂廉政公署咧，希望佢舉辦一啲所謂工作坊啊，解釋清楚啊。咁但係你知咧，內地人口都相當多，咁都未必一時一刻。咁我覺得咧，阿詹益光咁熟中國文化都了解咧，我哋成日都俾一個字，俾一啲説話困擾嘅。譬如話所謂禮尚往來啦，即係你唔接受就冇禮貌啊。咁咧就好似覺得過時過節呢啲日子咧係必然做嘅事，無論佢可能引起嘅效果係點樣樣。 阿教授所講咧係好正確啊，即係。有陣時頭先我哋想到嗰個時嘅問題咧，就係有個案上高咧。頭先個婦女俾個利是嘅官員，呢係個案嚟嘅。但係有啲唔係個案，有啲咧就係話，如果你啊唔小心選擇一踩入咗某一啲嘅單位組織咧，你有啲集體嗰啲貪污咧，你係唔能夠 抗拒喎，咁、以前咧，我就即係我細嗰陣時候咧，即係親眼咧就見到嘅，就係、是、有啲嗰啲喺啲某啲地方嗰度啊，有啲咁樣嘅特殊嘅行業嘅人士咧，佢哋會定期就係、是、啊，即係每年初每個月初一啊，咁或者十五啊，咁就攞一嚿錢咧，就去嗰個某個機構啦。咁啊，嗰個機構咧就平均就當然有呢、這個有差序嘅平均嚇、啊，就係、是、分俾佢所有嘅成員啊。你如果喺嗰度咧選擇咗呢個工作，坐咗喺嗰個張寫字台，你忽然間咧初一十五咧打開櫃桶就有一包錢喺度啦。呢、一刻你就貪污嗱，呢、一刻咧可以倒數嘅，倒數翻係你應徵，倒數你翻去被委任嗰一個時刻。你就已經變成一個咧，你不能不貪嘅人。嗱，有時有啲人係咁咁嘅喎。呢種處境點樣處理咧？ 哇！呢個阿詹兄呢個例子，我諗可能要花下一節成節去講，即係香港嗰個反貪歷史啊！即係大家都可能我哋三位 唔係淨係香港嘅， 係啱啱，不過即係我哋熟啲啦嚇。我哋三位都經歷過，即係七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又廉政公署成立。 你好似冇咁老啊！ 嚇，冇嘅其實，不過佢我都懷疑佢嘅，我唔知啊。陳介 文 嘅 秘密唔好講啦，秘密。 不過兩位都講到啊，其實唔係單單香港問題。我記得好我我諗開埋國家名都唔緊要。我當年去蘇聯啊，雖然未係俄羅斯，仲係蘇聯嘅年代咧。過關啊，我過海關嘅時候真係未攞到錢嘅，即係佢會睇我啲嘢，睇完之後咧，佢唔放我走嘅。咁點解嘅？ 翻嚟翻去啊，翻嚟翻 咁耐嘅。咁跟住之後啊，我下面嗰個同學提一提，不如你擺少少錢喺度啦嚇。咁、我擺咗啲好似唔知一兩蚊美金咁樣啦，咁就好容易過咗。咁呢啲其實幾普遍咧，即係唔單止俄羅斯蘇聯啦，前蘇聯啦，其實我喺有好幾個國家唔開名啦，咁先生都有啲咁嘅經歷嘅。其實咁，所以呢個並非單單香港嘅問題啦。頭先阿文教授講到話，中國人個傳統可能會更加鼓勵咗啦嚇，呢一個文化可能係有文化上面嘅差異嘅，但係我都係嗰句啦，不單止係中國人嘅一個問題嚟。 係冇錯，嗱咁我又開一個國家名啦，好似大家都開嘅。 一陣間我又開一個， 好笑，冇錯，買 pair 牌咁。我咧就過菲律賓咧，又係我哋講八十年代嘅都係，咁啊更加唔係好知啦，即係佢唔係令到你要去等啊。佢都費事你去等，佢直情就即係話譬如五蚊美金，我唔記得咗幾多嗰陣時，話五十蚊美金。咁你係佢你攞個銀包出嚟攞錢，佢直情即刻同你剔攞幾張， 佢自己幫你攞啊。 咁你 效率高喎， 規範即係嗱呢啲冇旅遊團旅行團話俾你資助噶嘛嗰陣時嚇，即係單打咁過啦。咁呢個成為習俗啊。所以呢如果你说那些叫贪污呢对于他们整个系统都是一个很大改革。我想香港经历过就是这种情况是吗很细。 简单讲一句呢就是说好像贪污那些官员贪污其实就叫代理人的贪污。这种贪污呢其实就全世界都有的了。其实是一个地区那个现代化过程里面一个旧的情况来的。 是没错。咁就當然我哋從我哋熟悉嘅例子講起啦。咁差唔多到新聞報告，我一定要講最近發生嘅呢一個個案。咁我諗陳澤明一定清楚，我心裏面有戚戚然嘅，就係一個家長，佢就好想個仔可以讀到，即係最近發生嘅案件，即係睇到新聞啦嚇，就好想讀到一間學校。咁於是佢就俾20,000蚊，係嘛？咁咧就即係嗰個校長或者係主任啦。即刻一定要報警，因為咧，其實我哋嘅教育已經話咧，你真係即係佢會覺得就咁我拒絕你咧都唔夠啊，我一定要報警啊。咁咧咁當然佢就係要即係被逮捕啦，或者要被控訴啦嚇。我係覺得難過嘅。喺佢嚟講咧，佢就愛子心切。咁其實個學生都好慘嘅。即係呢一樣嘢，咁因為如果告起上嚟唔係簡單，我唔知而家嘅情況係點樣樣嚇。咁一個唔能夠唔告發佢嘅，另外一個咧就即係以為咁樣係小事，就冇諗過會被告嚇。咁呢一個即係呢個情況，我覺得係 即有啲悲劇感啊。 係，我諗誒時間唔係好夠，我哋翻嚟講。哇！我記得啱啱呢個外國有更加多嘅例子，譬如入呢個長Ivy League 呢、這個美國嘅大學裏邊，最近都有一單集體性去賄賂，想入到呢一個好嘅大學。係 一樣 嘅，係 啊，冇錯，好啊，好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唔少市民趁新年假期出外度岁，机场多个航空公司柜台出现排队人龙。有小朋友随同家人到日本旅游，期待同妹妹一同砌雪人。有一家大细参加东京七日旅行团，每人团费大约15,000元。他们说两年多没有旅行，对行程感到兴奋和期待。亦都有市民说带同两名分别6岁及9岁的儿子到日本，到当地之后会在人多的地方戴好口罩，亦都已带备足够的防疫用品。有市民参加台北5日团，团费大约7,000元，主要想到台北轻松及探望朋友，不太担心疫情，又说会在户外地方除低口罩，呼吸新鲜空气。踏入兔年，有两名婴儿在凌晨出生，其中基督教联合医院有一名男婴凌晨0:03出世，重2.94公斤。浸会医院有一名女婴0:51出生，重2.9公斤。全港各个年宵花市结束，其中在维园足球场，部分档户围下未卖出的桃花、水仙、兰花及年桔等，有市民到场取走。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到场向食环署工人派朱古力打气，食环署义工队在场设置莲花收集站，并将部分卖剩的莲花送给港岛区的医院。大年初一，多名官员分别在社交网站发表新年贺词，向市民拜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今年是近年最喜气洋洋的春节。随着香港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内地同胞重临香港游玩，势必带旺本地餐饮、零售等行业，令到经济迅速反弹，惠及各行各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市民经过3年多抗疫，跨越疫情带来的挑战，今年春节终于可舒一口气，踏上复常之路，与挚爱亲朋共聚天伦，欢度佳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信今年最好的新年礼物是香港逐步通关，跨境家庭可以团圆，百业兴旺。他说，随着生活复常及市面复苏，市面定必会发挥自强不息的精神，令香港再次起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会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农历年初二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年初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经典广播剧《欢乐奇兵》1992年作品， 唔通真系有西藏星嘅？去得到嗰度，我个心愿就可以实现噶啦噃！ 蔡雅阁， 我连自己系咪孙悟空嘅化身都唔知道，模模糊糊咁嘅。 曾元娥领衔主演，1月23日起，经典重温《欢乐奇兵》，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迎接新年怎可以不看波啊？ 兔年看好波，高级组银牌决赛，大年初一香港大球场，东方对杰志， 主持范莎莎、苏少朗， 评述员大头、刘信文、陈少琪。 大年初一星期日下午3:55，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嘅题目好有趣啊，就系贪从何时变成污啊！咁喺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杰华，仲有咧就系陈泽铭同埋詹益光啦。咁啊，谂起詹益光咧，就即刻会知道佢话真系啲资料非常之丰富，就系喺即系我哋唔想话中国嘅历史咧先至系充满贪污呢个事件。但系你头先关注嘅问题就系佢从几时变成污系有一啲原因嘅。 冇错， 第一咧就系、是。覺得禮尚往來或者是即係往而不來非禮也嘛，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嘛，咁呢啲好困擾嘅。即係我細細個咧就覺得送禮物係令人開心或者自己個輩份應該要做嘅事。咁誒有時搞亂咗喎，即係話你喺家族裏邊你嘅身份同你喺公職上邊你嘅身份咧。是沒有了敏感性的，即有一些影響，這個不應該必須，不應該是必須，但問題是有人受的嘛，即有人期待你真的會這樣做，會不會影響了他的決定呢？譬如你的升職，譬如我記得60年代呢，陳澤銘未出世了，60年代香港的報章呢就全部是賣洋，即譬如過年過節、啊、聖誕呢就賣洋酒廣告和禮品的，就預咗咧下屬去買呢啲禮物係送俾上司，咁嗱有冇實質嘅要求，心裏有數啦。係咪想個上司特別賞識佢，特別關顧佢？咁呢啲就不言而宣啦，或者係唔係嘅？我哋應該咁做嘅，我哋咪有少少混亂嘅。 我覺得咧就我又有啲嘅學者咧就係指出我哋傳統文化，特別係儒家文化咧。是有造成貪污的可能的。咁为点解呢？因为儒家文化呢，第一就是要克己啦，是吧，第二呢就要考虑你嗰个家族，再然后呢先至是国。咁、嘅时候呢，一个人如果佢克己呢是为个家族谋福利呢，佢唔觉得自己是贪污㗎喎、哦。佢只不过是为家族㗎喎。咁于是乎呢就有好多人呢喺朝廷做官嘅时候呢，佢有陣時謀取到嘅自己嘅利益咧，係為佢嘅家族，唔係為佢自己。嗱，比如我哋講翻，譬如阿王安石，大家都識啦，係咪好有名嘅歷史人物啦？咁佢一個好清廉嘅人啦， 啊，但是他推行变化的时候，他几个细佬咧都是反对他的，不赞成变化的。咁啊，但是他一样安排他几个细佬咧喺政府喺朝廷嗰度做高官。 嗯嗯嗯、 啊，到后来咧，佢啊黄安石自己嘅晚景麻麻地啦。咁呢个可能他就喺家族里边啊，亦都咧就系、是、唔系话咁受欢迎嘅。但系佢喺嗰个意义上高啊，为自己嘅兄弟咧推荐佢兄弟做高官，呢、這个意系咪又踩到一种咧同贪污咧好接近嘅，即系以权谋私嘅呢一条线咧系、有。咁呢个咧学者就话呢啲就系儒家文化影响。 嗯嗯、 但系我嚟睇咧，我就发觉啊，其实你如果喺二次大战之前咧，全球啊的国家贪污都是很普遍，那条界线都是很不清楚。 是世界性的。 所以如果你说从时间来看，可能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在这个管理上高的现代化可能就一波一波扩及全世界。香港就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尾。我哋就進入現代化啦。如果你從貪污，你唔好同堅船利炮，你就睇你個貪污文化。 嗯，係 嘛？ 講得好啱。咁既然阿詹兄講到香港啦，咁當然即係我都想講一講多翻少少香港嘅情況，因為其實頭先阿詹兄講話二次大戰之前全球化呢個貪污咧，基本上係一致噶啦，即係都係好嚴重噶啦。香港其實真係喺全世界裏邊咧。第一個，就算不是第一個，都是第一批啦嘅國家或者地區咧，係有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去處理呢個反貪問題嘅。其實到咗而家咧，喺歐英美嘅國家咧，有一個獨立的反貪嘅機構去處理貪污咧，好少嘅。咁、香港呢個制度，我記得嗰陣時我真係初出道 ，by the way 明教授，我60年就真係出咗世噶啦。咁啊，我記得咧， 你自己試留下。 咁啊， 打破咗。 咁我記得咧，嗰陣時我執業冇幾耐咧，我仲係年輕，去出去一啲交流嘅時候咧，我同人哋講話，香港有一個叫廉政公署，嗰啲外國嘅朋友笑到趴喺度，咁唔係啊嘛？點可能有一個機構真係去反貪嗰啲？佢哋唔相信有件咁嘅事嘅。咁所以其實即係睇翻香港嘅歷史。真係做得唔錯呢一個反貪嘅工作啦，而係有成效嘅。嗰、那個行為上面嘅改變咧係非常厲害嘅，即係其實70年代之前，大家知道其實所有嘅政府部門咧，唔單止係警察，其實係消防，你記得啦咩？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過水冇水放水啊嘛嗰時 有係有水放水，冇水就散水。 所有嘅政府部門都係有呢個問題，咁警察係其中一個最嚴重嘅問題。咁所以當時廉政公署嘅成立，其實就係面對警察嘅濫權啦、貪污嘅問題。咁所以其實真係。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都是一个斗争的历史，我记得在葛柏啊，或者是打 反贪污嘛，捉葛柏 嘛，整班警察人员即他都觉得哇，这样你即打破了以往的一些我们所谓惯例啦、啊、他们要适应，但你不可以追究，即你不可以叫做追溯翻嘅，即係等等咧，我哋都見到。哇！嗰陣時真係幾石破天驚。 嗰陣時就如果記得嘅話，即係真係有一個好大型嘅社會運動。其實 當時有5000個警務人員啊，就去咗呢個中環嗰個政府合署嗰、那個係咪人民廣場嗰度啊？就全部靜坐示威啊！ 喺廉署總部外邊， 廉署總部啊！咁我記錯咗個地點啦。咁當陣時咧，就係阿麥理浩就做呢個港督，咁真係好，佢真係好果斷啊！當然佢係得到英國方面支持啦，全部特赦曬，因為嗰五千個人全部都係有把槍喺個 pat pat 後邊嘅。如果佢哋一唔聽笛嘅時候咧，一有人組織起上嚟，好大件事。當然香港一定係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你五千個人，即係如果佢係為即係隨步安良，佢就係警察啫。如果佢反對政府嘅呢、這個就變咗係反叛嘅咯，係咪啊？但係嗰陣時係處理到。但我想講一樣嘢咧，喺70年代以後。香港成立呢個廉政公署係好成功啦，咁但係佢嘅成功咧係有一個時嘅因素，所以呢個問題我哋叫做咩時候去貪污啊？如果冇嗰個時嘅因素咧， 貪污仍然繼續。呢、這個因素係咩咧？呢、這個因素就係七零年代，大家如果留意到香港經濟係起飛嘅。七、零年代香港經濟一路上升，政府咧多咗錢，可以點樣啊？高薪養廉。 嗱，呢個又係一個 時機嚟嘅，呢個係 傾啦嚇。高薪養廉係咪一個解決嘅方法嚇？咁、因為咧，我哋即係係唔係首先咧，喺客觀嘅事實上，我哋不嬲以為公務員，特別喺香港咧，我哋嘅薪水咧係經過曬調查，同呢個商業市場啊即係比較先定到嘅嚇。咁、我人工係一定唔低嘅，即係公務員又是應值嘅時期嚇。咁咧，其實係咪因為佢哋薪水、生活水平等等，根本好難令佢哋生活到，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從貪變成污一個好大嘅時機啊嘛。 其實佢需要嚇， 係咪真有呢個需要？但如果我哋一講貪咧，就係超越咗個需要嘅喎，係咪？即係唔係因為你唔夠生活喎？係 啊。 咁你加佢人工喺香港嚟講係咪有解決方法？可能喺第啲國家係。都唔定嘅，即系如果你经过调查啲数据，真系会发觉实在太低薪水。 系啊， 你佢有咁嘅权力，佢就会有咁嘅机会。 因为我哋睇翻咧，有啲嘅讲法咧，就譬如喺欧洲啊，喺二次大战之前咧，北欧嗱，北欧嗰几个国家咧，而家我哋睇到咧，文明嘅典范嚟噶嘛，社会福利嘅典范啊嘛， 冇错， 系嘛？但系原来咧，佢哋喺上世纪初期啊，佢贪污好严重嘅，直至到咧就系话喺呢个二战大战之前咧，佢哋已经开始啦，就系、是、大幅提高人工，直至到咧现代咧，你有啲人统计啊。佢哋嘅薪津咧，北歐幾個國家嘅薪津咧，佢哋平均工資，一般工人嘅工資唔係平均工資啊，一般工人嘅工資咧係達到12倍喎、哇！我就有啲即係我睇到呢啲報道咧，我係覺得有啲詫異。香港係點樣啊？香港你唔能夠話公務員唔高，但我唔係話公務員太高，我冇咁意思，因為我識好多朋友都係公務員，你咁樣講咪即係柴佢台係咪？我唔係咁意思，我想講咧就係話香港公務員除咗佢一份人工之外咧，以往咧佢就有好明顯嘅比其他行業多嘅福利，有人去統計啊，唔係香港人統計，台灣人統計，因為佢哋想學香港啊嘛，佢哋統計咧就係、是。佢嗰個薪嗰福利啊，係達到咧佢薪津嘅80% 嘅。再睇翻新加坡咧，我哋中國人啊，新加坡佢哋新加坡人啦，但係佢種族就係中國人，佔咗70%啦。啊，咁啊，佢哋嗰個津貼啊，亦都係嗰個福利咧，同個薪金啊，差唔多係一致。其中最大嗰福利就係佢幫你咧津貼你買屋。就40%，呢一样嘢咧好紧要，但系香港咧，嗱老实讲，我哋香港而家近来咧呢20年咧推行咩咧，就系公务员咧都用强积金啊嘛。其实如果细心嘅人咧比较咧，用强积金同埋用过去公积金，嗱我教书嘅时代系收到公积金嘅，我原来咧我坚持来做到最后，唔好随便，好多人好多同事提早退休啊，手上啲银两都够退休啦，佢咪退咯。但系原来咧你计一计条数咧，你坚持到最后咧。你嗰个公积金啊，嗰、那个数目好庞大啊，咁呢个过去嚟讲，一定系令到你咧份工作点样辛苦、点样闷都好啦，啊，点样俾人闹都唔紧要，我挨落去，我撑落去，有呢个动机。而家呢个动机系细咗，所以呢个时嘅因素咧，值得留意。 冇错，冇错。嗱，阿陳澤銘，睇下你又點諗啦。但係養廉金呢回事咧，聽起上嚟咧真係好唔舒服嘅。即係如果我唔係官員，咁我就即係當然私人嘅領域都有貪污呢個情況啦。但係會覺得啊，因為你有特殊嘅公職同埋其實權利，所以你有養廉金。即係其實廉係應該的， 佢係有罪推定嚟㗎呢個錢。佢話你不廉，所以先俾你養廉啊嘛。你廉恥不足，佢要養啦。 即係雖然個概念係咁嘅意思，都唔可以講出嚟嘅。即係好似啊，如果你係唔會廉嘅，所以咧我要誘惑你去廉。 呢個係啊，雍正帝嘅時候啊，明確提出官員喺正身之外有養廉銀。 其实呢个名字就起得好差。我哋而家叫花红咪好咯，花红嚟勤力嗰个俾多啲花红。 喂，做官有花红又好奇怪、啊、 新加坡有噶。 獎勵金， 新加坡有 獎勵金， 獎勵金。不過即係講翻呢個薪酬嘅差異變成一個誘因咧，其實而家內地其實有呢個情況嘅，即係我自己親身經歷咯。我諗開名就唔開啦。嗱，譬如保險業咁先算啦，即係同一間保險公司係國營嘅央企嘅保險公司，佢個行政總裁其實係公開資料嘅，你可以 check check 佢個年薪係幾多。check 又對比一下內地同樣是保險公司民企的 CEO 是幾多少？民企的 CEO 嗰個年薪咧係同國際跨國嘅保險公司 掛鈎 掛鈎嘅，咁所以你估到幾多啦？ 好誇張噶啦， 係過千萬都得嘅。但係如果係央企嘅話，大家知道10,000元月薪咧，人民幣咧都已經係高噶啦，係幾千元嘅啫，好多嗱。咁所以大家都係做同一個行業。大家都是在香港上市，內地上市的公司，大家都是工種都差不多，大家的公司規模可能央企仲大啲添。行出嚟的時候，那個薪酬的差距是大到咁緊要嘅先。 似樣啊！ 咁呢個係一個誘因嚟嘅。咁所以其實我頭先都係講翻香港嘅例子。大家亦都知道內地其實最近呢幾年都係一個好大型嘅反貪嘅行為啦。咁譬如成立好多國家會啊，有好多反貪嘅部門添嘅。其實佢係參考咗香港好多做法嘅。我頭先提到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嘅時候，佢有三個法寶啊嘛。所謂第一個咧就係當然係懲治啦。我立法。 法律处理， 法律处理由今日开始你做，所以头先阿詹兴讲到，当时系好聪明嘅港英政府，就用一个特赦嘅方法去处理咗呢个问题。因为我哋一开始呢个节目已经讲，有好多系系统性嘅贪污嚟嘅，即系我系一个，我 系 好廉洁嘅，我想加入警隊服務市民，但係喺六七十年代，你唔貪污， 冇錯啦， 你冇辦法做到嘅，你一定要收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個系統性問題。咁所以當時港英政府就用呢、這、一個第一立法，但係有特赦。第二咧就是、教育啦。我就大宣傳、大規模去宣傳，話俾你聽，其實呢一個喺道德上面係有問題嘅。頭先一開始講咗，其實呢樣嘢對社會整體利益係唔好嘅。第三就係頭先個招啦，高薪養廉啦，個字眼我哋都同意唔好嘅。咁所以咧，就香港係做得到嘅。內地你可想而知，如果你要將所有公務員嘅人工咁樣提升法咧，係不切實際嘅。即係雖然內地而家嗰個國防儲備都好充裕啦，全世界最多之一，但係內地公務員人數多到咁，你點可能用香港嗰套咧？ 如果係咁，咪只有罰不能上啦。嗱，我哋都知道佢打貪好犀利嘅，即係我哋每日都聽到嘅嚇。原來呢個又貪，嗰、那個又貪，即係有幾宗罪咧，就一定 不貪啊，有一種講法。係 啦，佢唔單止一定貪，仲要係好色嘅。即係唔知點解又連埋一齊，咁所以有人話咧，中國嘅24史咧就係一部貪污嘅歷史，或者係中華民族好難避免 呢種講法咧，就即係撩博一撐啦，係咪啊？咁我要睇到咧，頭先阿陳興友教授所講咧，都有一種情況咧，就係佢社會有一種嘅。有时成个社会嘅信息啊，会造成一种嘅被剥削嘅假象嘅，就系话好似你系做央企嘅 CEO， 你系得20,000元人工，佢喺私企咧就10,000元人工， 真系太过分， 一定知噶嘛，因为私企系每年要做呢个报告嘅财务报告，股东大会，咁所以嗰个央企咧。佢無論佢係咪監管嘅部門，佢都知道民企係咁嘅，咁心裏面就哇點樣啃得落？啊呢種情況咧令我諗到啊，之前好幾年前有人提到咧，就係嗰個念書啊，嗰、那個推特啊，嗰啲好多人喺上高咧講自己嘅，哇去邊度啊？又美食啊，又錦衣啊，又即係穿戴又 帶曬啲勞力士出嚟啊！ 結果咧，亦都會造成一個社會呢一種咁嘅風氣喎。如果作為一個個人咧，佢心裏面感受到呢一種嘅嗰、那個被剝削嘅感覺啊！嘅時候就會引起貪污嘅咁樣嘅心理。 但係咧會唔會咧就係、是、喺政府嚟講咧就係、是、嗱流動率一定高嘅。我如果係咁係咪？即係我單去對面做啦，係嘛？我又都好熟悉，我有咁嘅能力。但係咧對面未必有我呢個權位，可能我係會批文或者係做一啲即係叫做 幫助你去有個程序得到你想得到的嘢。咁但係有咩補償呢？即係譬如喺另外一邊嘅官員嚟講啊，咁除非喺教育上邊就話俾你聽，為人民服務啦，嚇你即係你個貢獻良多啦，或者俾啲獎狀你啊，啲嘉許啦。但係呢啲得唔得咧？嗱，因為咧其實呢種差異咁大咧，一定要改善嘅。但係其他公務員亦都唔高興嘅喎。即係我大家都係為政府服務，但係你點解特殊喺呢個部門你薪水多咁多咧？嚇、嗯，因為譬如有專業咁樣嚇，譬如我哋譬如檢控部，即係譬如律政司咁，係咪真係同一般執業嘅律師嘅收入可能都有差距一樣嘅啫嘛？咁點樣維持佢哋仍然可以好享受或者覺得滿意於佢嗰個工作咧？咁呢個係咪係精神或者價值上嘅一種嘉許先得咧？ 我諗我答你呢個問題咧，阿明教授就好簡單啫。職業自由啊，即係呢個社會始終係你有權選擇嘅。咁起碼喺香港啦嚇。咁頭先你提到我哋嘅法律界行業，你的確好準確嘅。即係如果你喺私人執業嘅頂級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咧嘅薪酬係比律政司嘅檢控或者法官添啊嘅個人工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單從呢個金錢回報嚟講咧，其實係冇得比嘅，即係私人執業係好好多。咁但係當然我哋工作都唔係淨係為金錢回報嘅，有好多其他因素嘅。作為一個法官或者作為一個檢控咧，佢個社會責任多好多嘅，就或者唔同啦，同一個私人執業嘅律師，咁呢啲係要考慮嘅。即係作為一個學者，同一個我下海從商，咁亦都好唔同啦，係咪？咁但係我諗職業自由係重要嘅。即係 我覺得咧，頭先陳卿亦都提到一樣嘢，就係個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咧，香港就喺學校裏邊咧有公民教育嘅元素啦，都滲入喺個課程。咁另外社會層面咧就呢個廉政公署啊，佢除咗有行動部，佢亦都有教育部噶嘛，呢個推行教育。咁我哋傳統嘅中國咧，我頭先就去諗到啦，喂，好多人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個廉字一定同一個字楞埋一齊，就係、是、清。清廉，其实呢个清廉又同另一个字楞埋一齐，构成另一个词语就系清苦。咁我哋传统咧，传统嘅文人啊，大多数要接受清廉以至到清苦嘅生活。嗱，好多嗰啲文人，你睇翻佢自己文集咧，好多怨气嘅。 系啊， 大文豪咧，你唐宋八大家数落有边个冇乜怨气咧？苏东坡系最少怨气嘅人，但系佢系用调笑嚟到平衡佢啲怨氣，其他文人啊，我最近睇翻睇啊，阿孔尚任啊，唔知你识唔识啦？《桃花扇》嗰个作者，你可能唔系好清楚。《桃花扇》嘅作者，佢一生人就呢本书就佢名垂不朽啦。但系佢曾经啊喺康熙皇帝面前咧讲呢个《易经》，讲呢个《论语》啊，大受赞赏。但系之后咧，佢都系做低层官员。佢做咩官員呢？佢孔夫子嘅後裔，但係佢係做咩呢？就係、是、做嗰啲漕運啊，嗰啲運河維持運河暢通，耐唔耐咧揾人去挖下泥咧，佢做嗰啲。咁 嗰啲最易貪污，因為嗰個工程 佢唔貪污。 即係我 佢唔係貪污嘅人， 歷史上 但係佢嘅文章裏面啲詩歌裏面，佢啲信札裏面咧好多咧就慎窮。身窮身笨，最後咧就要翻去佢山東嘅鄉下隱居。嗱，呢個有一個好處啊，有個好處啊，對佢嘅本人，如果我哋唔好睇佢啲身窮嗰啲嘢，你淨係睇佢另一方面，佢就係喺呢一個詩歌啦，喺遊歷啊交友上高咧，佢肯定自己啦，佢就過佢嘅清苦嘅生活啦。佢呢個造成一個社會嘅風氣， 係、啊、 接受欣賞清廉。 我哋係有呢種理想性嘅，即係喺中國嘅民，特別係文人社會啦。但如果你細細個話俾你父母聽啊，你將來想大做咩啊？我要過清苦嘅生活。我諗佢哋都覺得啊，點解係咪必然要係咁咧？即係咪污啊？即係話嗱，貪你都去除咗啦。 咁係咪就係冇污呢？即係呢一個對於人嘅所謂道德嘅選擇或者係所謂抑制自己嘅慾望嘅呢種依種咧，曾經喺瑜伽裏邊都被人話係一種人性嘅幻想啊嘛。咁所以咧，反而佢哋又覺得喺制度上要做多啲嘢。嗱，譬如養廉金咧，嗱，黃安石真係做過調查咧，就真係發覺佢哋養唔到自己嘅，佢哋受嗰啲供捧啊，係唔夠嘅。咁但係就算佢出咗養廉金去雍正咁啦。你都發現有差異，就是近中央地區咧，就嗰啲有改善嘅，即係養廉金出咗之後，偏遠嘅地方仍然係貪嘅，就是因為唔透明，睇唔到，唔知道嚇個消息唔靈通。咁於是咧就有另外一個方向咧，就話：咦，我哋中央對於地方嘅控制要有透明度，先至即係譬如歐洲就係咁樣做啦，就可以睇到貪污嘅情況。咁今時今日我哋都有啲所謂清廉指數啊，呢度調查嘅喎，咁所以制度上係咪做到啲嘢咧？ 呢、這個絕對係頭先講透明度係一個方法去解決一個社會嘅矛盾嘅，即係再加上我頭先講嘅職業自由啦。咁其實呢幾樣嘢其實就唔可以單睇一各方面去解決件事嘅，淨係高薪養廉解決唔到嘅，咁一定要係整體性去考慮先可以咯。咁但係頭先回應翻兩位講咧，即係中國不嬲嘅傳統文化都係士農工商嘅，即係我哋做生意嘅人係最低下嘅，揾錢，咁係有其他嘅訴求嘅人生裏面，咁所以可能呢樣嘢我哋都要教育多啲咯，而家。 嗯，冇錯。咁所謂透明度，我又唔係好知道佢嗰個運作係點樣啦。咁總之就係成日都要有一個所謂查察。那個貪污嘅情況嘅，咁原來有啲國際組織咧係有做呢樣嘢， 冇錯。 咁應間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可以咧就講幾個指數都幾有趣，但我唔知佢哋點樣調查嘅嚇。咁啊好，今日咧大年初一咧，相信咧而家喺收音機旁邊咧好多親友已經嚟咗個人嘅屋企拜年嘅啦。咁都希望大家咧一路飲茶嚇，食點心咧，食年糕咧，都聽下我哋廣東廣西。咁我哋嘅電話熱線咧係一 地方。行動期間，拜登同夫人吉爾都不在場。司法部長加蘭早前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拜登藏有機密文件的事件，拜登表示全力配合調查。美國白宮幕僚長克萊恩可能在短期內辭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克萊恩已經知會總統拜登辭職的計劃。最先報道相關消息的《紐約時報》說，克萊恩自去年11月中期選舉後私下向同僚透露去意，克萊恩可能在拜登下個月7日發表國情之文後離任，拜登可能在未來幾個禮拜宣布是否競逐連任。《紐約時報》形容克萊恩離職正值拜登總統任期的重要時刻。61岁的克莱恩在白宫工作多年，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应对伊波拉病毒的协调员。拜登入主白宫后，克莱恩获委任为白宫幕僚长。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农历年初二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年初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兔年第一节交通消息，已领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路路畅通。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的丁角路有水管急收，去太和方向跟住凤园路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另外，大埔林村有香港许愿节的活动，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暂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了。另外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出口去机场、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 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恭喜发财，一台祝你新年快乐。 我是开心日报林超荣，兔年嚟咗咧，祝大家风生水起，万事如意，大事化小，小事化 happy， 一切随缘随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转身，祝你动若脱兔，新一年兔气扬眉。 农历新年是我哋最重要嘅节日，新一年是兔年，兔仔精灵活泼。就好似香港人一样灵活应变，自强不息。兔仔又象征无限生机，预示香港今年会有个新开始、新希望，经济活动越趋蓬勃。我同我太太祝所有香港市民 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好啦， 广东广西第三节，咁样我哋好多例子等紧咧，就系讲一讲今日嘅题目啊，贪从何时变成污吓？咁啊，头先詹益光咧讲问咗呢个好嘅问题，嗰个时机问题啊。咁嗱，当然咧，我哋一路都系用香港即系中国做一啲多啲历史嘅资料啦。但系我哋知道咧，其实贪污都系一个世界性嘅现象嚟嘅啊。咁啊，就算最近喺香港发生嘅一啲常见嘅贪污咧，即系譬如包括话。爱子女心切啦，吓，即系都好想佢哋入到啲心仪嘅学校啦。咁有时系超越咗自己的理性，呢个系会嘅。咁但系都唔系净系香港啦，当然。 系啊，阿明教授，头先我哋都讲过少少香港嘅例子啦。咁美国其实有一个好大嘅大学入学贿赂案嘅，就系2019年嘅时候嘅。咁就根据报道咧，成超过50个家長嚇牽涉在內，其中係包括一啲荷里活嘅明星添 嘅， 係啊，有頭有面嘅人啦。咁佢哋咧就透過一個中介人啦，就俾即係付費啦。咁跟住咧，嗰位中介人亦都牽涉咗少少俄騙成分添嘅，即係佢呃俾啲家長啦。但係轉頭咧，佢就將啲錢咧部分嘅錢咧就要嚟行賄一啲大學嘅入學嘅官員啦。咁據報道咧，成嘅牽涉嘅金額咧超過$20,000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現象絕對不單止係香港有啦，全世界有，不特止。最可惜嗰樣嘢就喺教育界出現，即係你哋身為做教育工作者啊，頭先阿詹兄講，即係佢哋其實唔係教師嚟嘅，教育工作者嚟嘅啫。咁所以係可悲嘅呢件事，即係大家覺得係一個順理成章啊，一個好正常嘅行為。其實你估都發生緊咩事嘅啫？呢個阿媽就話我要幫我女兒入呢一個長青藤Ivy League 嘅大學，咁跟住隔離屋個太太又話：咦乜得㗎？不如你介紹我啊！咁啊做咗個圈子出嚟。咁就變成一個風氣，咁呢樣嘢真係係不可取啦，當然 令人有機可乘。 冇錯。 嗱，咁但係我又想問翻你哋一個問題，譬如我哋都知道唔係就係長春藤大學啦，即其實好多喺美國嘅大學咧，佢嘅歷史相當，亦都有好出名的校友，或者甚至有啲有錢人慕名咧都會捐贈嚇。咁即係譬如成個大樓捐出嚟啊，等等啦、咁亦都有個傳言就係話啊，呢啲咧家族咧，佢哋多數都入到呢間大學㗎啦，嚇you name them 啦、即係賓夕凡尼亞、哈佛啦依類嗰啲。咁我哋又唔知真定假啦。咁事實上係覺得，咦呢啲富幾代咧， 佢哋成績咧，如果睇咧，知道認識佢哋嘅人咧，都係好一般嘅。咁啊，原則上就應該入唔到嘅。但因為有呢一個背景咧，佢哋入到。咁呢個又點睇？係唔係有任何貪污嘅情況？因為佢俾咗啲利益，咁學校收受咗一啲利益，利益即係未必一定係要括弧啦。咁然後佢哋好似有啲優先。即係或者鼓勵繼續捐助咁樣，咁呢啲又點睇咧？ 呢個好有趣嘅問題啊，真係。咁啊，嗱，如果你純粹用一個法理個角度去諗咧，就你要干犯到，起碼喺香港啦嚇，貪污呢條法例，防止貪污條例啦嚇，好重要嗱。香港個反貪嗰、那個regime 啦，那個機制咧好特別嘅，喺全世界嚟講，佢唔單止係監管公職人員嘅。香港的法例是監管所有私人機構的，這件事所以才令到全世界的國家很驚訝，即是你監管公職人員其實較為容易，因為人數少，但香港是不單止公職人員，所有私人機構都可以干犯貪污罪的。是原則是怎樣呢？就是當 在私人機構，起碼你獲取一些利益的時候是得不到你上司同意，即是被撈或者一些私人的利益，利用你在私人机构的职权拿了一些私人利益，令到公司受损，这个已经是贪污来的了。最佳的例子大家其实 都听过，就是陈志云，就是在 TVB 的时候他做那宗案件。当然陈志云到最后呢，其实是他是打得了的，他是无罪释放的，他是去到终审法院判决的。他这宗案我可能讲一个钟都不够，真的 很精彩，峰回路转。因为他第一审是判他有罪的，所以判他无罪的。咁去到上诉法院呢，他都是判他无罪的，但律政司继续上诉。最后呢，他是被上诉法院判決有罪，他再發還 去重審，去到最後他在終審法院都是贏了，但是他糾纏了很多年的。其實他關鍵就是剛才講的那件事，他是不是一個私人利益沒有得到他的僱主同意 而損害了一個僱主的利益。那這個就當然大家摸花生摸了很多年 了。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直情一個功課來的，對於法律界都是一個功課啦。即是廉政公署的一個很大的作用呢，不是只是說我們看一些所謂貪官污吏，它直情是改變我們的思維和價值觀，我做哪樣東西有沒有牽涉到別人的損失在利益上呢，咁呢個可以好細微，於是令到法律界呢其實係要不斷去觀察，譬如話簡單到一件事，公款吃喝，即係啲錢呢係公款嚟嘅，咁呢你係愛咗嚟自己呀，就算請食飯你以為好簡單，中國人好簡單的事，原來都有牽涉到利益嘅問題。或者所謂公車私用，我最記得有一段時間啲高官呢，如果嗰架司機即係政府司機 drop 你放工去買餸，嗱喺呢個跑馬地街市啊執兩條魚啦咁樣，都可以俾人話。 冇錯， 係啦，就呢個咁細微咧，就令到所謂清官個意識就強啲。但係好似頭先陳澤銘話，喺私人機構，我哋日常生活，我哋都要警醒，即係所謂利益嘅分配公唔公平。 冇錯，我可唔可以差一句添啦？最後我跟住俾阿詹兄去補充一下，即係當然我今日唔係一個法律節目，亦都唔係俾任何法律意見啦 。 不過我俾一個好簡單嘅忠告啦嚇，大家打工仔啦，透明度，有咩事都好，你同老闆講，我今日咧就會出去有件咁嘅事啦，可能會收到少少錢嘅。因為我工作便利，又或者你得唔得啊？批唔批准啊？就算唔批准都好咧，你起碼我通知咗老闆，我會有件咁嘅事，透明度高就得噶啦。只要你同老闆講過，咁就得噶啦。如果老闆唔得嘅話，佢話俾你聽唔得。咁如果你繼續去做，當然有問題啦。嗰、那個就變咗一個僱傭合約嘅問題啦，即係你違反你個合同。但係咧，如果你唔同老闆講，自己走去被撈。因為你的工作的便利而得到利益呢，這個很可能是一個貪污行為。但是我都是那句，即是這個並非這個法律忠告，不過始終都是大家透明度高，其實是保障到自己 的。 我是覺得呢，有時候即剛才陳興有教授有都提到個透明度問題，但是我們現代的生活裡面呢，亦都同時好講究呢個私隱嘅，所以我覺得個透明度咧，其實就係公事上高嘅透明度。因為你去到譬如好似陳志雲案咧，佢被邀請去做一個節目嘅嘉賓啊嘛， 咁啊，佢就係佢嘅佢嗰個答辯嘅理由咧，就係話佢呢一類嘅活動咧，其實係唔係第一次嘅，過往咧都做過，所以佢今次個別呢一次咧，佢冇就呢一次事件咧去向佢上司禀報。咁而佢上司就認為佢咧喺呢次事件咧，佢就違反咗一個個人嘅操守，所以先要控告佢。但係我睇到呢幾年嚟咧，普遍社會上人士有一個感覺，我都有呢種感覺，就係有啲人啊，係將私人恩怨擺咗上台，嚇呢啲嘢咧就呢個唔係貪污問題嚟嘅，呢啲係人性嘅問題啊，辦公室政治問題。咁嗰幾年裏邊咧。你睇到阿陳先生，我對佢係冇乜認識嘅嚇，我就覺得佢過得好愉快，愉快到咧仲可以去賣生髮水廣告， 即係證明 佢自己係心安理得嘅。有啲人就唔係心安理得，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喺現實生活上高，即係喺過去中國歷史上高咧，有陣時嗰啲官員啊，佢幾時由貪變成污咧？幾時先至係貪污咧？其實咧。就唔係關涉到佢個貪污行為本身，而係佢喺個朝廷中嘅愛寵是否衰竭。 咁係，不過呢個就喺法律上唔好審 啦。呢個係現代社會嘅法律審唔到，古代有古代法律啊嘛，未有現代法律噶嘛。嗱，我講兩個例子，一個就係明朝嘅嚴嵩兩父子，嚴嵩嚴世蕃兩父子，嚴嵩做內閣大學士做咗20年。由60岁、60几岁咧，做到80几岁，直至到咧嘉靖皇帝唔中意佢，唔中意佢乜嘢啊？唔系唔中意贪污，原来嘉靖皇帝咧呢个人有啲怪癖嘅，好中意斋诏啊！第一斋诏，第二就炼丹长寿。确实咧，嘉靖皇帝唔知系咪炼丹成功， 上朝啊嘛， 佢成日唔上朝，廿几年唔上朝，但系佢都可以做到44年皇帝，喺中国历史上都少，喺明朝更加咧就系佢同万历两个稀有嘅，就系佢两个人搞到明朝灭亡嘅。但系嘉靖皇帝咧，佢唔中意啊严嵩系咩？严嵩唔能够帮佢啊喺斋诏进行嘅时候写一啲土文啊，啲土文要朗诵出嚟嘅。即係嗰個苗族要朗誦， 上下官員都要寫㗎嘛， 用啲青藤紙去寫，就叫做青詞。咁你唔係個人寫到嘅喎，蘇東坡都有寫過類似嘅嘢㗎，因為宋朝嘅皇帝都中意齋照。咁啊，嚴嵩好拿手寫呢啲嘢，所以佢又得位。佢到晚年啦，點解唔寫啊？眼睇唔到嘢啦，做到80岁嗰陣，眼睇唔到嘢啊，咁啲人先至嚟揭發佢貪污。咁啊，唔係話佢唔寫青詞入罪，但係實質上佢係因為青詞。另一個咧就係清朝啊乾隆帝嘅時候，呢、這個阿和珅啦、啊，和珅 第一大貪官， 天下第一大貪官啊！咁好多人都唔知佢貪喺邊度嘅。 佢好犀利，啲錢咧，如果你講個數量嚇死你。 佢抄家嗰個張簿啊，你如果知道相當於清朝嘅。年收入啊，全個國家年收入嘅3倍，你又知道幾厲害？你話如果而家中國嘅年收入嘅3倍，哇嚇死你！以萬億計， 香港就4000几亿一年咯。 香港4000几亿都唔得了啦。 即係數字就真係難計啦。總之佢就話咧，和珅咧佢貪嘅財富咧係超過清朝政府15年嘅財政收入。 總收入 唔係3年，係15年。 犀利， 犀利。 不過咁，當中咧有啲人就話抄家嗰個人咧就有作大嘅，入佢罪重啲，作大，因為有一啲咧就係股價，例如佢啲房產喺京城房產幾百度，淨係京城喎，唔好話周圍喎，全國喎，因為你知唔知周人 唔係作細啲咩啊？占興啊，韋小寶抄家抄豪拜嘅先好似 有啲， 佢作少啲喎，佢可以自己 作少啲嗰啲咧就係唔記錄啊，係唔記錄咪等於作細咯，佢兩方面都有做嘅。 所以雖然話咧，即係中國咧個貪係一個24小時係貪污嘅歷史都好啦，係好普遍嘅行為咧，但係有個別嘅皇帝真係好深惡痛絕呢樣嘢嘅，但係咧。他们设计的刑罚是真的很匪夷所思。首先在预防先，譬如我们现在讲的南汉的皇帝，他呢去请官的时候选拔官员要阉割，为什么呢？个理由就是、如果他们有家室，即如果他们没有家室就不需要去养家， 就唔會鼓勵佢哋貪污，或者你哋肯肯做 咁啊？朝廷一空啦，朝廷都空曬啦。 因為真係呢，另外咧就係佛啦。咁啊，朱元璋最出名啦，佢真係有一個叫割肉亭嘅，就是專係為啲貪官污吏而作嘅。就係話，如果你超過六十兩百銀，有時有。有價金錢呀， 有關係嘅， 有價目表， 有價目表。 即係如果你貪過六十兩百銀，我唔知幾多啦，而家市價我唔識啊嚇。咁就要有個割皮亭啊，咁佢仲要罰埋割皮剝皮嗰個人啊，即係你要慢慢剝剝到佢死。但係如果你剝完皮未剝完皮佢死咧，嗰、那個即係私刑嘅人咧係要坐死啊。 嗯， 即系谂下， 即系连坐， 哇，好惊！但呢个可能真系有阻吓嘅作用嘅。不过六十两，我贪到五十两系嘛？ 明太祖仲恐怖嘅嘢咧，就系话如果佢一旦贪污六十两治罪咧，处死之后，佢剥个皮咧系点样咧？成个保留原状，塞啲草入去。將呢個模型啊掛喺個衙門門口，掛一段時間，等下一任貪官嗱，你上一任就敢下場，你敢唔敢貪？但實質上明朝咧，從明太祖嘅時代開始咧，貪污根本就唔可能杜絕，以至到明太祖點解要對付江南咁多士族咧？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解決唔到啊，嗰啲財政收入落咗去私人，落咗去官僚，落唔到去政府個袋。所以咧，佢就用种种理由咧嚟对付嗰啲江南士族，呢、這个就系佛啦。佛有冇用？冇用啦。因为明朝嘅灭亡都系忙于贪污。 系啊，不过 崇祯皇帝自己就好气愤啫。点解你哋肯攞少少钱出嚟救济下政府都唔得？ 系 啊，佢临尾佢军饷唔够啊嘛。叫佢外加，叫佢外加俾三千两啊，佢外加。揞咗三百两，十分一，咁啲史家就话：你崇祯皇帝自己嘅荷包都好多钱噶，点解你唔攞出嚟咧？啲佢又系一样嘢，自己系贪婪得好紧要。咁嘅你话崇祯皇帝算唔算贪污？ 绝对算贪污啦，真系唔知点审啊！ 但系佢系皇帝，我哋唔可以话佢污啊嘛。 系啊， 仲有个问题就系，就算佢自己皇帝本身系清廉嘅话咧，佢侧边啲亲戚朋友全部都贪。咁如果你一刀切嘅话，第一个要对付就系自己亲戚朋友，或者佢自己嘅同党。咁所以即系喺制度上嘅改革个难处就喺呢一度咯。 冇错啦，即系有，但系有时好气愤嘅。譬如就算你去到晚清咧，国家嘅收入应该用喺公共事务上咧，都系得三成，因为七成已经贪晒、分晒饼仔。咁即系呢个系即系好严重嘅情况嘅。但系更严重嘅情况就系嗰啲治理贪污嘅嗰啲官本身都贪，咁就黑吃黑，黑上黑。咁咧呢啲系好多电影嘅桥段啦。哦，原来呢个背后都系咁嘅。即系就算纪律部队最高个，原来都贪污嘅，或者有私利嘅。 嗰阵时姜文有一套戏叫《让子弹飞》咧， 系 佢就系根据咧晚清文初一本小说叫《十日谈》。 嗯， 佢就唔系意大利嗰个十日谈啊，佢系讲翻中国嘅啲古仔，其中一个故事嚟嘅，就系讲一个土匪就冒认原官，个原官咧即系俾土匪打死咗之后咧，一个土匪就冒认原官， 就系周润发做啦嗰个， 唔系周润发唔系，周润发做个土豪， 土豪系嘛？ 呢个土匪咧，佢本身就系反对贪官污吏啊嘛，所以佢就做咗官之后咧，佢要对付啊周润发， 对付周润 发咁啊，子弹横飞咧就系佢好夸张嘅一种描写啦。但系我哋喺历史上睇到咧，就系贪污之所以形成咧，有一样嘢就系专制嘅政治，即系你以前君主专制嘅时候，你系唔系贪污？就睇嗰個皇帝點講，皇帝話你貪，你就係貪噶啦，係嘛？ 但係有個問題問下阿陳澤銘咧，即係譬如頭先話六十兩銀咁啊，其實貪幾多咧？係咪真係話判佢嗰個刑罰輕重嘅標準咧？抑或你係睇佢個行為本身要一致啊？ 我諗兩個概念啦，第一就係你有冇罪啦，判你有冇罪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乜關係嘅，即係嗰個數目幾大咧冇乜關係嘅，即係你一蚊都係貪噶啦，咁啊但係罪成咗之後個量刑咧，即係所謂 sentencing 咧，我判你幾重咧，呢、這個就可能有關係啦，即係你嗰個影響有幾深啊，有幾多受害者有幾嚴重啊，你自己係咪儲心積累咗好多年去做呢個貪污事件啊？咁係嘅，影響是大的，即係頭先我哋提到葛柏啦，我哋講 Peter Godber 呢件事件，1973年，當時頭先講開數目，佢貪咗幾多咧？佢就400多萬。當時400多萬咧，而家聽我好似好冇乜嘢咁啦。但係當時咧，我睇翻資料咧，20000多元咧可以買到喺灣仔一個1000呎嘅單位嘅。咁所以咧，咁如果你咁樣計咧，佢係超過接近都10億噶啦，我冇10億都幾億噶啦。咁所以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咁講翻頭先量刑嗰樣嘢，點解佢咁嚴重咧？因為佢20多年佢貪咗。咁同埋咧就如果你有機會啦嚇，參觀下廉政公署有個展覽館嘅，咁啊攞翻佢當年嘅數簿出嚟嘅。咁啊個數簿咧係厚到不得了啦， 冇俾人燒到， 冇俾人燒到。咁啊，由字花到妓院到所有嘢，你講得出咧，佢都有收。 但係點樣要記錄咧？ 哦，咁佢都要有 audit 嘅，我諗佢自己都要交代 嘅。因為貪污嘅過程咧，有主動貪污嘅，即係好似阿郭柏呢啲咧，佢相當主動嘅啦。佢如果唔記錄低邊個俾邊個唔俾，咁啊唔公平啊嘛。 係，因為佢一個 追 數，佢係集團嚟㗎，佢都要分餅㗎嘛。 佢又要分俾下屬。 係啊， 好似黑社會保護費啊。 冇錯， 差唔多，差唔多。 咁啊，所以郭柏當然係好關鍵嘅一件事件令。剛才講咗係由一個學生運引起一個學生運動，反貪腐捉葛柏，引起到成立廉政公署麥理浩，再做到呢一個警廉衝突嚇，跟住葛柏走咗嘅喎，大家記唔記得佢英國人嚟嘅？佢飛咗翻去英國，佢點走啊？佢係攞咗個 special pass， 因為佢係總督察定總警司啊，佢走咗入去呢一個啟德。定点话系石岗，我唔记得啦。走入机场，因为佢有 pass， 佢喂我要走，尤其是港英政府英国人，即刻俾你走啦。咁所以咧，亦都引导佢翻嚟去受审嘅成件事。 系，冇错，我好记得呢件事。但系咧，其实我谂好牢固，冇人揭发嘅就话嗰啲人对嗰个利益嘅收受系好重要。譬如话医护人员你唔俾，佢又冇得照肺啊，或者冇得打针啊，咁大家收嗰個又覺得好好，好開心。受嗰個又覺得好重要。咁就其實令到呢個制度一路牢固落去啊，即係嗰個所謂賄賂嘅。 即係大家默許咗佢。 係啦，咁所以只能夠喺嗰個利益嘅分配嘅制度上邊叫鬆佢咧，就可能會有啲幫助。其實呢一個咧，逐個範圍講咧都有排講嘅嚇。咁但係咧，我哋一間咧又要講下啲國際上咧點樣對呢一個所謂貪污嘅所謂透明度有所幫助㗎。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間聽聽新聞報告先啦。一間我哋進入最後一節嗱，我都要再講講我哋嘅面書同埋電話號碼，電話係18723111，歡迎大家咧一間咧仲有半個鐘頭打電話嚟講講你自己嘅經歷啊，或者你嘅睇法。仲有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就係我哋面書嘅名稱，亦都歡迎大家咧係打電話嚟，或者係寫喺面書度咧發表你嘅意見啊。我哋一間咧 take a break 之後咧就會睇睇面書啊，亦都會引述你嘅意見嘅。好，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仍在听取各界意见，期望能够为基层市民纾困外，同时要投资未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提到，外界对政府是否派消费券都有不同意见。他重申自己一直聽意見，而共識是要趁今年香港復甦時大力推動投資，以令經濟加速發展。他又說，處理預算案要兼顧多方面， 虽然经济转好，但不少基层收入未有大幅改善，对此自己好上心，但亦需要投资令经济中长期得以持续增长。政府未来开支增幅大，建屋造地方面涉及不少投资，包括中部水域填海及发展北部都会区等。踏入兔年，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及行政总裁高拔升分别发表新春贺词。范鸿龄表示，医管局未来会继续推动更多可持续发展措施，包括改善专科门诊轮候时间、发展智慧医院及重整服务模式等，亦会深化推动与大湾区的医疗人才交流，善用大湾区发展机遇。他又说，要推动公营医疗服务，人才必不可少，医管局过去积极推动不同措施挽留人才，期盼继续携手守护市民健康。高拔升指出，疫情爆发至今，医护从未松懈，敢于求变，发挥最大机动性，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同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他相信新一年仍要面对不同挑战，医管局会保持警觉，竭力提供优质公营医疗服务。因疫情停办两年的大埔林村许愿节今年复办，许愿广场有多项活动让市民及游客参与，包括抛宝碟、放莲花灯祈福等，不少市民前来抛宝碟许愿和拜神祈福。有市民希望新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疫情快点过去，期望政府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不用再戴口罩。林村天后宫亦香火鼎盛，不少善信前来拜神祈福，他们同样祈求新一年事事平安，经济繁荣。有售卖祈福祭品的档主表示，今年人流算不错，加上防疫措施已经逐渐放宽，期望生意额理想。政府在现场实施特别交通管制，林村乡公所路部分路段在许愿节期间每日上午7点至晚上7点封闭，划作行人专用区。新西兰执政工党选出希普金斯为新党魁，接替辞职的阿德恩，并且将会出任新总理。44岁的希普金斯是唯一获提名的人选，在今日的党团会议上获确认为党内新领导人。希普金斯形容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和最大的责任。希普金斯2008年首次晋身国会，2020年底担任应对新冠疫情协调员，为人熟悉。希普金斯获确认为新党魁后，随即委任塞普洛尼为新的副总理。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最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农历年初二，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年初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令首先讲封路，沙田有车公诞部分的车公庙路西行慢线，以及是部分的翠田溪南行慢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的。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而在旺角豉油街就有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之间的全线而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出口去机场、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喺今次嘅创作里边，滕超兰写到思源呢个角色嘅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佢了解自己父亲嗰辈离开上海嘅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嘅感觉。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最后一次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贪从何时变成污。刚才也讲了很多例子，即是不只是中国或香港国际。我们也提到，如果那个政府的透明度高，就容易察觉到譬如说公帑是怎样运用，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那么大的差额。所以政府其实都有审计处的。审计处做内部的工作，看看各个政府部门。但是所谓客观的透明度，以至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所谓贪污的可能出现呢？咁咧都有啲嘢，都有啲精准晒系好啲嘅所谓科学嘅方法嘅。咁啊，据称咧就有一个叫透明国际嘅组织，咁佢就做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反腐败嘅一个非政府组织啦。咁佢每年咧都会公布咧三个指数，一个咧就系清廉指数啦，就系最重要睇睇咧，专家对于唔同国家腐败程度印象啫，印象。咁另外一個指數就係行賄嘅指數，特別係就係嗰啲工業化國家嘅公司喺外國行賄嘅意願度啊，意願度就即係都係意願，即係你個動機或者係你個傾向啦。咁另外一個指數就係全球腐敗嘅壓力表啊，呢個咧真係好得意，即係 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啦。咁佢係通過呢啲公眾諮詢訪問咧，因為佢哋係最前線啊，就得到睇下依個個國家嘅腐敗嘅程度嘅態度係點樣。咁你而家依幾個指數咧，我唔知道，譬如陳澤銘，你相唔相信呢兩指數嘅有效性？ 我諗不單止係反貪嘅指數咧，其實任何指數咧，我都有保留啦，我唔會完全唔相信，但係咧就最重要，大家做社會科學嘅都知道啦。parameters 就係你嗰個指數點樣做出嚟，係量度緊一啲乜嘢？點樣去量度準確性有幾多？咁先去睇，譬如大學排名指數，我從來都講就不啖笑，不啖笑嘅，即係我唔會完全唔相信，但係亦都唔會完全信曬。咁同樣地咧，呢一啲所謂反貪嘅透明指數咧，我會去有參考作用啦，但係唔會完全啊。今年我跌咗一位咧，呢、這個國家就唔得啦，唔掂啦，我唔會咁樣睇。但係頭先阿明教授提到嗰個組織係一個德國嘅組織嚟嘅，係一個非政府組織啦。咁佢都有，我印象中起碼都二十年都有噶啦，嗰、那個成立，咁、係國際上面有聲譽嘅，咁佢係一個 NGO 嚟嘅，咁係非牟利嘅，咁佢亦都做呢一個指數嘅時候咧，係科學化嘅，咁今年個指數我就冇乜點留意，但係咧我都係留意香港多啲啦。我記得香港一路做個成績都唔錯嘅，係嘛？係 啊，唔錯噶。嗱，一陣間咧舉一啲佢哋嗰個發言啦，但係喺未睇個 finding 之前咧，我哋要聽聽個電話，有位蕭先生等咗一段時間。 喂，咁啊， 係蕭生，早晨。 早晨早晨，到我了，是不 是？是啊，到你了。 即是我弟弟哥时候的时候呢，屋企就在上海街就租间铺位，就卖一下热带鱼啊， 同埋賣下啲面啊，咁維生嘅。咁咧就即係喺佐敦道口嗰度，咁啊有政府嘅清潔工人洗太平地啊，一路咁擠啲水咁啫。我哋就等個兩蚊喺鋪面嗰度，咁佢曉得收嘅。如果你唔等兩蚊喺度咧，你都知道可能佢擠埋多少啲水咁啊，成條上海街，你話佢收幾多錢咧？所以我覺得我哋古語都有啊，上下交。精嚟啊！孟子见梁惠王啊，上下交精嚟，即系一般人以为贪污只系啲高官啊、大官先有做，但系下至清洁工人嘅咁。后屘 ICAC 成立咗之后咧，就都仲有嘅，但系后来咧就应该冇嘅，我觉得，因为旧后来拆到我哋冇做啦。而家而且我喺街度见到啲清洁工人洗街洗块地地，我就停喺度啦。咁佢都好有禮貌，停啲水等你還過，即係過路咁樣樣。咁我應承一次先生係講咁多啫。但係我因為如果講貪污就好多嘢講，我好快脆講一點先啦。因為 好啊， 即係先生話我需要講咁多。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咧，就聖誕節啊，咁就個社監話個 mailman 啊，個 postman 啊，帶信俾你啊，送你送牛奶，你可以有幾多 contribution？ 我話唔得嘅喎，有冇 access 㗎你哋？咁咧我後屘我俾咗磅佢算數啦。咁咧就究竟送禮物話唔超過500蚊，呢啲令我好混淆。我講係咁多啦，我違反咗對住先生承諾噶，唔該曬。 多謝李先生。 我想回應一下蕭先生咧，其實咧佢提到嗰個情況啊，就係、是、我哋貪污防治貪污嘅時候咧，有一樣嘢就係、是。佢被發現同埋被懲處嘅可能性有幾大咧？呢、這個都影響到佢貪唔貪污嘅噃。如果你話喺阿蕭先生細個嗰陣咧，你擺兩蚊喺度咧，冇人會叉住佢，因為個警察可能收得仲多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嗰、那個清潔阿嬸咧，其實佢嘅人工咧都係好奀嘅喎，因為而家我哋知道咧外判啊嘛，外判咧打曬八折啊、七折啊咁嚟到計人工，咁嗰啲做。下層嗰啲咧，即係呢度我就咁講，我覺得社會對下層嘅嗰啲員工咧要寬厚啲。但係佢哋咧想貪都冇得貪啊！點解？因為而家咧嗰個透明度高咗，另外個懲治咧係嚴格咗嗱，可能咧你判罰咧，即係個sentencing咧就可能係好低嘅啫，但係罰就係罰啦嘛。案底就是案底嘛，所以而家啲人咧係明白咗嘅。咁當然，我仲要想講一樣嘢咧，其實我哋時時咧啊，二十四史都係貪污史，但係千祈唔好將二十四史裏邊嘅人都以為佢哋係貪污嘅人。我哋香港社會咧，我自己係香港人咧，我就好感受到呢三十年嚟香港人嘅素質啊，係提高咗。當然我哋可能唔識得喺世界盃執垃圾，冇日本人咁高，我哋又唔識得咧再歌再舞，好似韓國人咁勁。但係香港人有香港人嘅優點，就係、是、反貪呢樣嘢咧，係全民大家咧都去努力。 冇錯，敏感度提升咗好多。 係啊，我頭先阿蕭生講到一啲好低，即係較為低職級嘅公務人員嘅貪腐，但係講翻啦，即係喺70年代、60年代嘅時候，嗰、那個貪腐真係全方位嘅，即係由最高層去到最低層啊，都係有貪腐嘅。咁我唔講都講埋啦，即係其實我哋最高嘅前特首曾蔭權先生曾經都被控告過呢、這、一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咁嗰個亦都係廣義嘅反貪嘅條例之一嚟嘅。咁對公務人員，頭先我講咗啦，即係香港而家呢個制度咧，不單止係監管公務人員同埋私人機構兩個範疇都有嘅，而對公務人員個要求係非常之高嘅。咁佢最厲害有一句，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嘅啦，就係、是、呢個公職收入與呢一個財富不相稱啊。咁呢個其實喺法律上係好有趣嘅嘢嚟嘅，其實有少少違反咗我哋一般嘅原則嘅，因為控方要舉證噶嘛，即係點解啊？你有罪，我係控方嘅責任嚟嘅，辯方我有權。 真密㗎，我唔答你。但係呢一條條例咧，其實幾辣嘅，就係你要證明點解你做公務員只係咁多嘅啫，點解你有咁嘅收入？咁所以係將個某程度上將個舉證責任咧擺咗喺公務員身上嘅。係。咁所以呢個係好辣嘅一件事嚟嘅。咁我頭先提到啦，即係連我哋前特首都曾經被控告啦，最後佢係打得咗嘅，大家要記住，佢最後係推翻曬所有嘅控罪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我個案情我唔喺度重複啦。當然佢喺個行為裏邊係有啲灰色地帶嘅，佢係真係收取咗某啲利益嘅。咁喺公務員嘅制度嚟講係非常之嚴格嘅，唔單止係貪污嘅，只係你收取利益而冇向人哋公布咧，已經有問題噶啦。 是啊，冇錯。但我覺得咧，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尤其是70到80年代，當我哋當 ICAC 咧一路擴張佢嘅教育嘅時候咧，都係從頭先阿陳澤銘你話個廣義對貪污嘅理解啊，即係乜嘢行為可能構成貪污，或者令到因為你濫用你嘅職權，或者你個機會有時唔係淨係政府人員嘅，就令到嗰個利益咧唔公平分配咧。我哋都幾驚嘅，依樣係咪咧？嗰樣係咪咧？咁尤其是而家新年啦嚇，今日大年初一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就算行過嘅，或者係夥計，或者係管理員，我哋都派利是啦，佢都期望你俾嘅。咁咧，我哋嗰陣時都驚就係，咦，構唔構成貪污嘅一個條文咧？咁要等一輪先至叫沉澱過咗先知嘅。咁如果你話收入與你所得到嘅財富不相稱咧，就真係要稱下啦，即係律師一定要稱下。譬如個太太投資有道嘅，你係公務員收入唔錯，有啲積蓄去買樓喺嗰個時間投資 有遺產咧。 事實上係啦，好多好多都係要逐個個案睇嘅，係咪？ 如果你證明到，當然冇問題啦。即係如果你證明到唔會。 不過好彩香港咧，就雖然話咁呢一個咁樣嘅要求咧，好似有少少有罪推定嘅味道。 哦， 係。但係好在喺執行上高咧，香港嘅似乎咧就即係我旁觀者啦。即係我覺得香港嘅法律界咧係上係比較寬厚嘅。即係你俾人哋自己去自辯嘅時候，好多嘢咧佢攞得出證明嘅啫。譬如你遺產，咁佢當年係有遺產税，佢有文件噶嘛，係嘛？佢俾遺產收到遺產嘅時候，佢有文件。佢太太嘅投資收入又可以有文件噶嘛，係嘛？咁即係喺答辯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容易啲，就冇咁容易咧，就係話變成一啲冤案。 是啊，因为你初步咁听咧，话收入同你拥有财富不相称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嘅。 嗯， 即系喺嗰个20年嘅投资嘅年代啊，鼓励你啊，买啲乜嘢年代咧，咁系未必会相称噶，系咪？ 香港嘅经济起飞啊嘛，嗰阵。 同埋对于公职人员咧，好似觉得佢应该要过清廉嘅生活咧，唔应该有咁多财富，会唔会有呢种假设？ 咪呢啲系传统文化啦，要清廉清苦啊。 即系我都系我翻翻去之前講嗰樣嘢咧，即係香港始終係有職業自由嘅，即係你覺得公務員嗰個要求係高，即係我咁樣講有可能，即係有啲公務員覺得我苛刻，但係公務員嘅福利其實真係唔錯嘅。頭先我講咗，即係尤其是啊，頭先阿詹生講舊制添啦，即係舊制 pension 真係唔錯。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頭先亦都提到高薪養廉呢個原則啦。咁反過嚟講，喺呢個防貪嘅條例嘅要求係比較高，咁亦都合理喎，即係 give and take 啊嘛，係嘛？即係我哋要你有付出，亦都有你嘅獲得。咁所以香港呢個制度咧，我都係嗰句啦，即係係一個好大嘅實驗室嚟嘅。其實70年代大家都唔知得唔得嘅，結果係成功咗嘅。呢個例子咧，即係唔係我誇口啦。頭先阿文教授講咗一啲指數證明香港係反貪做得好之餘咧，其實我見到好多外國一流大學咧嘅公共行政呢個科目裏邊咧，係用香港反貪嘅經驗咧作為一個案例嘅，即係比全世界 case study 咁樣。 case study 喺外美國嘅一流大學都有用香港反貪呢、這個，點解做得咁成功？以至我頭先講咗過去幾年內地嘅反貪其實係落咗嚟香港參考好多嘅， 冇錯。 我自己都俾人問過嘅，即係話如果我想咁樣做，點解呢一套好似喺國內行唔通咧？咁我頭先我哋都弱冇講咗啦，香港係一個700多萬人嘅城市。內地係講緊10多億嘅人口，那個由西藏去到呢、這、一個浙江係完全兩極唔同嘅生活文化習慣，唔可以用香港嗰套咁簡單去植入其他地方，但係好有參考作用。 但係佢亦都係一個高度管治到嘅地方，譬如你封城或者係 你知嚇封村啊呢一類咁樣咧，佢要做佢都係會做到啦。但係如果你問一個香港市民咧，佢隨時可能會答到你啊。如果我見到有人貪污，我打邊個熱線啊去舉報啊？咁咧而接電嘅人亦都好解釋清楚，唔好混淆某啲概念啊。呢啲係抑或唔係啊？咁即係呢個教育咧係有基礎啊。同埋咧，覺得有成績。咁嗱，我哋講一講呢個國際，即係所謂透明國際，佢公布嘅百幾個國家地區嘅青年指數啦。咁咧就依個數據唔係最新嘅啦，已經十幾年啦，即係過去十年嘅數字。咁最二十個腐敗程度最輕嘅國家咧，大家可能有啲嘢會估到嘅。循住順序嚟講咧，冰島啦、芬蘭啦。芬蘭就是曾經列過第一的，新西蘭曾經列過第三名，丹麥、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亞、荷蘭、英國、盧森堡、加拿大、香港都是其中之一，是頭十二十名。但如果你說即用十分計，香港最近在東南亞指數是 8.3， 是列在第十五位，就不是說最高，但是都相當高。台灣的青年指數就 5.9， 低過香港啦。但是列在32位啦。中國大陸的青年指數呢就是 3.2 分，是第78位。在這個東南亞區啊的地方。所以我想東亞區呢應該大一點的領域。我想其實就是即係管治上邊係唔容易，或者好似詹益光講咧，那個儒家的文化呢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咁而家內地咧，亦都係又係都會重新啊，係推崇翻儒家文化。我都唔知道將來發展會唔會同呢、這個即係喺貪污問題嘅現代化上高咧，就係有抵觸啊。不過我想補充一樣咧，就係頭先阿教授提到嗰個指數，陳興亦都有指出咧，凡喺呢一類嘅調研咧，我哋都要知道啊，佢唔係純粹數量化的調研，它只不過是將印象數量化，即是有多少個人，即是我現在擺150個國家給你了，山卡拉都在那裡了，你幫我排吧，這150個，它就問了很多社會言答，它假定就是這些社會言答不會各說謊，它講它心裡話，真話它印象，那這個印象鋪出來呢，它再計算一下，譬如它問了200人，200人每個人呢有150個數據，你乘一乘個數目很大，他電腦化去計算，計算之後呢就會看到了。所以剛才為什麼文教授說香港的指數是八點幾，是吧？八點三，是吧？為什麼會有零點幾呢？就是因為呢那百幾二百個那些社會言答，要注意到這些社會言答主要是德國人，再邀請全球其他人，很少中國人。香港人有冇阿陳興有冇問你啊？有冇訪問你啊？ 我呢個就 T.I. 有冇訪問？呢一個就冇啦嚇。但係我就我嗰陣我 你私隱唔好意思。 唔係，我自己就真係冇睇過佢嘅 parameters， 即係佢真係有啲乜嘢嘅。 我哋要注意到咧，佢其實我話俾觀眾聽咧，佢好清楚選世界足球先生，選世界足球先生就係一種印象平衡啦，就搶全球嘅體育記者咧，好少亞洲記者。呢度会出现咩嘅偏颇呢，我要注意。但係我哋唔係话否定人哋。佢做咗呢个研究呢，其实係仍然好有参考价值。起码数量化清晰咗，你 8.3 啫。迟下人哋呢新加坡 9.几 係咪？ 当然啦，我唔排除有啲国家啦，即係佢係唔会理呢啲指数。因为呢佢哋觉得係要咁运作㗎啦已经。收受利益，無論佢係咪嗰啲叫養廉金太少或者冇都好啦， 花紅太少。 即係佢個功能咧，運作得已經好穩固，佢就大家預咗不公平嘅嘢都係已經喺度。佢都知道你曾經係前家族嘅某啲人做官嘅，即係好似世宅咁嘅，即係佢就覺得要放，即係會放棄嘅啦，因為你過唔到嗰個關口。咁但係咧。即係我諗係個價值觀念問題，有冇考慮到公平嘅利益係嘛？有冇濫權呢個情況對社會嘅危害係點樣？有時害埋自己嘅都。 剛才詹興用咗一個好有趣嘅比喻，足球先生嘅選擇，我諗即係俾聽眾去比較一下啦，就係足球先生咧係一個冇量化嘅一個選舉，但係金球獎就有啦。 就睇你入咗幾多波嗰年，你就係最佳嘅金靴獎嚇 ，Golden Boot 金靴獎。嗱呢兩種就係兩個極端啦，兩種嘅統計學上面。咁所以咧，我哋會睇任何一個統計咧，不能盡信。但亦不能不信，所以咧有參考價值，你要參考嘅。 係冇錯，我都覺得係。咁嗱，如果總結啦嚇，我哋仲有幾分鐘咧，即係對於所謂貪幾時變成污啊，有咩結論咧？ 嗱，我哋結論咧就話喺唔可以淨從時間講，淨從時間講咧，二次大戰之前專制時代未結束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時刻。佢貪會變成污。第二咧就係從人際關係嗰度講啦，你同嗰個統治者、你嘅上司關係好唔好？譬如阿陳志雲先生可能關係唔好喎，啊呢度講呢度散啦。咁可能呢個係關係。咁嘅時候咧，關係唔好咧，佢就會由貪變成污。仲有一種情況咧，就係你一入後門深似海啊，你加入咗某啲團體或者某啲嘅組織、某啲單位，你可能非貪不可。咁所以咧，貪從何時變成污咧？係有時間因素、有環境因素、有人事 因 素、係人為因素等等。 係啦，陳澤明， 我個忠告我諗都係啦，嗱唔係法律意見啦，不過我都頭先講咗噶啦，即係喺大家職場上面咧，我都有個忠告就係透明度高啦，即係如果你要喺工作嘅以外啦嚇，會有啲利益收到嘅。同老闆講聲咯，同公司講聲咯，咁你就最穩陣啦，保障咗自己利益啦。咁亦都係吻合翻我哋今日個主軸線， 冇錯 ，transparency 透明度高，咁就保障自己啦。 但係咧，我覺得我哋今日有啲意猶未盡嘅地方，就係嗰所謂利益咧，唔係淨係金錢上嘅利益， 啊、 職位上嘅利益，有啲可能係感情上嘅利益。系 嘛？ 或者即系我哋好多种价值啊，即系嗰啲咧就喺法律条文上，即系可能都仲要慢慢补充。 我记得有单警察嘅贪污案系召妓案啊，免费召妓啊，亦都系贪污嘅一种，未必系金钱 嗰种交易噶嘛。 系佢，我想起咧就系阿金正传里边啊，阿金咧想入嗰间中学读书，咁佢嘅母亲咧就去同个校长啊沟通。当中亦都提供咗一啲利益啦，行贿贪污都有。咁其实呢啲情况咧，就全世界嘅， 系啊，佢每日都有发生。 咁如果嗰个校长唔能够光明磊落，冇透明度， 系啊， 闩埋咗个窗帘，咁死 就贪污啦。 咁啊，今日咧农历年初一啦，咁啊农历年嚟紧咧，我哋都有好多啲送礼啊、礼尚往来嘅嘢嘅，咁我哋都会提供下嗰啲透明度啦。咁啊，听两分钟歌啦吓，就系、是、呢个赵长城嘅《粉身碎骨》，咁祝大家咧有一个非常幸运嘅兔年， 系兔年进步，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从前为何谁都可以摧毁我的躯壳？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开每块束缚？从前为何谁都可以修补我的触觉？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决独个寂寞？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里仰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谁不懂说不？情不可太急，进攻守候谁占有？情人随便把我一再。要粉身碎骨，才可跟你去整与合修补。Yo,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ing me, love me. I like it, I like it.